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没签字售书啊？ 没有吗？ 全白送的吗？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大妈抱着去给我吧， 智商相当高。 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是，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坐拖拉机过来的。 我这衣服呢？ 41天租的。 我那书呢？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你咋记不住呢？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是？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哎， 你戴上 啊！ 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谢谢啊。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所以啊、摘了吧。咱接着唠。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他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 胃在哪儿呢？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的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真的。 你听不下去是不？ 能。 那你抽他干啥呀？ 胃疼。 烦人呢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他80，我40， 都税后。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都是大中型企业，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子。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能憋疯。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你好，你哥的收书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有效果？ 大夫疯了。 哪个大夫